胜利的战场，年轻的岁月在呼唤，所有迷茫的过往，英雄的土壤，壮志和热血又再一次激荡在我的胸膛。